莉莉，还有莉莉，以及张怡 Morning Morning 午后的彩云，还有刚刚发来微信我还没有来及刷的清风飘扬，哈哈，无糖咖啡问上一声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谢谢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哈困顿的睁不开眼的星期六的早晨还依然有打开收音机的冲动和勇气。谢谢你们陪着我，真的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无比的困，不像以往的周六和周日的早晨超精神，真的是超困的，然后在想难道是春困秋乏当中的秋乏来找我了，好吧，希望你们可以赖床收听。 so I'll never be the same. Let me drown in it. I'll follow you to the endless night. Just tell me that you'll bring me back to life. Love, why did you wait so long to find me here? I swore that the sun would surely hide all year, that you brought the brightest light, and it started sinking the dark like a stone. 的合作 Killing Me， 有朋友问我说，那你困怎么办呀？那我在路上就要找一首我特别爱听的歌，像这首歌就是我近期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会单曲循环很多遍的一首歌。它尽管说是一首抒情的哈 Unplug 的这样一个不插电版本，但实际上听完之后你整个情绪会非常的澎湃，然后呢也会很想融入这样的一个对唱的情感当中，就不会那么容易觉得困了。好吧，这个时候要羡慕一下，早上七点钟真的是在周末没什么安排，加上看到了天气预报要下一整天的雨，那干脆开启躺听模式的，像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午后的彩云，还有张怡，好好的听听歌，再酝酿一个回笼觉，完美。 有一人有一种眼神，像微风，像一场小雨，将我唤醒。曾经害怕看日落，害怕看沉默，若不拥有什么也不会害怕失去更多。是你的拥抱让我变得舍不得，你让我不再坠落漩涡。 It's your love, It's your love, 时间慢慢雕刻。 It's your love, It's your love, 真爱风花树本上的线索，把旧了经过，就像河流如果不曾幸福过，不曾相信过，等到 日落时候，还有什么能值得回首？失去再多，若是相遇的因果，我不怕再次坠落。漩涡 It's all love It's all love 时间慢慢雕刻 It's all love It's all love 尘埃风花树本上的线索把这了 丁时光夜想要连载啊，你那边的雨下大不大？如果雨声不够的话，我这边来给你点白噪音。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送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想。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此刻的盲目任性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哎，快点！月亮不会后退，选一天可以约，是否烟火终点，另一位的空缺，无不的抽出你雾，你肯定不美，今夜一起纠结他的笑脸 day and night， 哪里有鬼动态调阅 make you crazy。是现在，明明知道规矩，心里不断练习，像电影那般被上演。现在你最后的机会，一只无脸大概三分钟完美。现在是现在，你听到了愿意，像人物的结局，等错别僵硬闭上眼。 假设这就是现在梁静茹的曲风，你喜欢吗？她的全新的 EP 单曲当中的一首叫《明天双人舞》，在这首歌里面用到了 House 的曲风，而且确实你能够听到更加缤纷且年轻节拍的梁静茹，所以我其实还带着很多的期待对她的新歌，所以在年底即将发行的专辑是不是更加值得期待了一些。所以不管你是喜欢昨天一点爱，还是今天半永久，以及刚刚听到这首明天双人舞，我觉得她的近期的一些单曲值得你慢慢的来细细的去品味去感受，所以给他一点时间哈，希望可以看到不一样多面的 Fish 于姐。 Couple of times turned to every night there was only us. Till you shut me down when I wasn't around, you were messing up. You tried, you say you're coming back, I'm breaking inside, but I got no room for you.Pull myself together, I'm doing so much better. Now I got no room for ya, for ya. When you pull me close, I lose myself in your eyes. You take hold of my mind, trying to get through. Now you're coming back here, knocking on my heart's fear. I won't let you pass this.I feel myself changing with every touch. You're so amazing, you'll save me before you run out of love. You try to say you're coming back, I'm breaking inside, but I got no room for you. Ooh, cause I love her, I pull myself together, I'm doing so much better.Myself in your eyes, you take hold of my mind, trying to get through. Now you're coming back, yeah, knocking on my heart's fear.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一元购，月领五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一分钱起，购物省百元，首年零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不怪，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释放化来。 心动无所适从，还介意的勇气，你的暗并不懂，你对我情故意配合，心有灵犀，谁在乎先加紧秘密游戏，上浮的情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In my arms, our chemistry was sacred.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but you left me in the dark, and my heart completely vacant. Now I don't k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fellows in the house, let's get it 想做你网友放手，你转身我下楼怎办，我和你感觉像是假扮情侣，不要复制你的信号，不想贴上谁的记号，爱过第一秒要用我的好告诉你。 Mr. Honey， 刚才也是听友提醒我说，这是九月第一个星期六，第一个周末啊。哦，还真是这样的话，前两天因为上学时间已经开学三天了嘛，有很多家长要早起送孩子去上学，接孩子去放学，所以明显感觉到这几天是很累的。所以这个周末虽然说下雨，可能让很多人周末原本出行的安排泡了汤啊，要改变一下计划，但是没关系，可以让你好好的在家里面休息一下下。今天的市气象台在早晨6:48的时候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所以预计到今天的下午的2点之间，北京依然会有明显的降雨天气，会伴有弱雷电，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所以山区及浅山区可能会出现强降水诱发的中小河流的洪水，提醒注意防范。来，雨神走一圈。 爱失去的爱逃不回来，我还有话想对你说，舍不得说，来不及说，离别的话最难说出口，你会找到新的生活，我会收拾我的难过。 旁，就放弃走吧。除了记得你灿烂笑容，谁例外？只能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 萧敬腾，只能想念你。谢谢在早上出门的路上听着广播还惦记着来跟我互动的 Sway， 他说周六的早上好啊，戴毅，雨中前往玉渡山的路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前一阵子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圈里的朋友，他发了一个玉渡山风景区的一个全景图，特别像是一个介绍帖哈。但是我确实留意了一下，很想去那个地方，没有去到过。延庆是不是？但今天下雨，我不知道路上一个是好不好走，另外提醒你多多注意行车的安全，还有在景区玩的时候要多多注意，最好今天就先找个地方待一待哈，明天雨没那么大了之后周末再好好的玩。 I tapped on your window on your darkest night. The shape of you was jagged and weak. There was nowhere for me to stay, but I stayed anyway. And if I would have known how many pieces you had crumbled into, talk about timing in times like these, and let all your damage damage me, and carry your baggage up my street, and make me your future history. It's time you've come a long way, open the blinds, let me see your face. You wouldn't be the first renegade to need somebody. Is it insensitive for me to say, get your shit together 来这首新歌来自于 The Red Machine 和 Taylor Swift 共同来合作的 Renegade， 送给无糖咖啡。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带你出发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 知晓晃动一起来哪里 bounce， 顽皮老板喝不醉，每天都在天上飞。知晓晃动一起来Not a bounce， 顽皮老板喝不醉，每天都这儿。根本拦不住，天赋加努力抓住我的 groove。都说苦没有 one summer room， 但是是 do fit you better move。没时间停下休息 ，yeah。Give me chain， 然后 know me ，yeah。谁掉线让我有你 ，yeah。的一个大脸盘子，就能给你买礼物。Do that who， 学会歹毒，像我潜下海谷，其他来的假的，其他我不在乎。Sky move， 但你在路上把我排除。Guess who back to get off， 反反派合。别再来秀高技，都是只 nobody。明明目标清晰，让我先记得给我定一个 nobody know about me。还怎么浮躁了？套路玩俗套了，见到我不叫个见得没礼貌。不怕见的小狗，我的那么妖兽，你们见的小丑不要学着笑。走走开的路，那些弯的森林绕，我把机车带你再来，他们记住我是谁。嘣嘣嘣嘣，我们下了地。 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刚才是李承铉《天上飞》，神说要有光说，说正在听着《带你出发》，迎着细雨，感受周六的清晨，但是心情有点糟啊，被临时通知8:30开会。 来自于大波浪和孟美岐的全新单曲叫《欲言又止》。刚刚看到了北京发布了地质灾害的蓝色预警，更加要提醒出行在去往延庆路上的所以来多多听一下，北京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未来的48小时当中，北京山区可能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出行在路上或者前往周边山区的朋友多多注意安全。耀光说西四环下得很大很大，东边呢感觉现在连小雨都暂停了，没有了，天窗上的涟漪也已经消失了。 爱情是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提前就是为你写诗，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为你写起励志，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 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 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做不可能的事， 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我什么都能忘记，但唯一不忘是你的名字。我什么都能忘记，但唯一不忘是你的样子。什么都能忘记，但唯一不忘是你的名字。我什么都能忘记，但唯一不忘是你的样子。 汪苏泷和周杰琼这个版本的《为你写诗》，来跟收音机旁也来打招呼的 Y 以及千爱，还有小闪 Berry、 妖怪站主三木说上一声九月第一个周六的早上好 ，morning。三木呢是刚从四环通过，他说中关村一桥已经有积水了，如果要通行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多多注意，最好选择绕行。是的，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下雨了，想到了一场秋雨一场凉，十场秋雨穿上棉，哎呀，感觉秋天就这样来了。 我想要回到那一年，你守护我那一年，想起遥远那个夏夜，我记得你 眼里是我的脸，我看这世界是那么的危险，我都悄悄等在你身边，一直到某一个幸福期限。 的纪念，谢谢阿信告诉给我们，其实生活当中那些不想让它消失的事情，我们该对他们留下最深的不舍和深深的思念。好了，还有十几秒钟的时间，进一个短短的片花。 出发在路上， 我们待会儿八点见。 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 出发的目标问那路在哪，心风向前是唯一的方向。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带你出发。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算地留保佑，像横越大海的白浪，似醉压背水点，像流弹在荒草河边，似是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使人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走这一吻。 不管听了多少遍都依然是这样一种感觉。作为一首全新啊推出的新的单曲，它属于梁咏琪的这首初恋，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好像是曾经听过的一首老歌，而且他一开口呢，就会觉得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又都回来了。8:05，在下雨的这个星期六的早晨，不管你是赖床收听，还是真的有安排需要出行在路上，那么就请你驾车的时候多多注意安全。这里是 FM 974北京乐广播，带你出发，有请毛不易。 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给你我轰轰烈烈 的渴望和温柔，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毛不易，给你给我。我把这首歌播放出来的时候，哎呀，收音机旁有人要蹦起来了哈，可能要从床上蹦起来了。亲爱非常喜欢毛不易，那今天晚上可能很多人要关注一下明日舞了，因为毛不易又回归了明日创作计划，所以这一次不仅是来参加节目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很期待来到得到这个来到得到毛毛的精彩的点评，同时我相信更多的观众也很期待，包括他的好朋友应该也很想看看毛不易在最新一季的明日舞当中的一些点评和表现。来听听周深的《跳舞的月光》。 你能听见我吗？未曾抵达的花，寄给月光会收到吗？想念一个人下，我和影子跳起舞吧，沉默而雪花，好像在黑暗中奔向你，以我的心跳呼唤你，在人群背影认出你，摇摇晃晃朝你飞行，飞行。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目光就会相遇在天上。分开之后一定也会想念。我们呼唤风月的细雨，一路陪我追光，不再孤单。好想啊，在黑暗中奔向你，你我的心跳呼唤你，在人群背影认出你，摇摇晃晃朝你飞行。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目光就会相遇在天上。分开之后一定也会想念吧，风的呼唤，风月的细雨，一路陪我追光，不再孤单。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目光就会相遇在。分开之后一定也会想念吧，夜路很长，去不同方向，总有一抹月光在心上。 终点 喜欢 Mariah Carey， 同时我也喜欢吃泡泡糖口味的冰淇淋，然后呢我也很喜欢荡秋千，但是我不喜欢玩游戏，我可不可以去做那个游戏里面的 NPC？ 我这个放这首 Mariah Carey 的 Fantasy 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语之前的一个活跃度哈，看到了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说支棱起来，还有狗里娃说我也觉得这周终于可以放这首 Fantasy 了，我是不是很够意思？在上周其实在周五看完了电影之后，周六早晨就很想放这首歌，但我想不行，这是作为了电影当中很重要的一条音乐线索，那如果我提前把这个梗就爆出来的话，可能会影响很多人的观剧体验、观影体验，所以我一忍再忍，我忍到了这个星期六的早晨，我终于不能再忍了，因为再忍的话，《明日之战》你已经看完了。说实话，昨天晚上也去看了《明日之战》，所以这部电影呢，我先不暂时啊，暂时不打算来剧透，但是我也推荐，推荐的理由呢，待会儿我可以在不剧透剧情的情况下，简单的说一说。但说回来，失控玩家我真觉得很有意思，很多人的观影体验之后觉得是今年大半年以来看过的最让人尽兴啊，最尽兴的一个爆米花式的电影。同时看过之后也会有很多的感触，比方说里面会有一句话很点睛之笔，就是 Blue Guy 哈，也就是蓝衣小哥去找他的这个保安最好的朋友去聊天，他说如果你发现我们的生活不是真实的怎么办，或者你觉得这个状况跟你想的不一样怎么办，他说那我们就不是真人怎么办，那又怎样呢啊，即便你已经发现可能你的生活不是你原来预想那样子，但此刻我们的对话是真实的，我陪着我最好的朋友一起来喝喝咖啡，一起来说说话，待会儿还要来听听一首中文歌，这是多么开心的事情。来吧，来听听于丁密近期的一首新歌，在世界的尽头大声地说我恨你。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去看电影，抱歉，你已经被我剧透了，你可以说 I hate you。 是在怀，看你哭的 事，带你出发。 The streets I used to own, I used to roll the dice, feel the fear in my enemy's eyes, losing as the crowd would sing. Now the old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 1 minute I held the key, next the world were close to me, and I discovered that my a pillar of salt and pillar of sand. I hear Jerusalem bells are ringing, Roman cavalry choirs are singing. Be my hero, my sword and shield, my missionaries in that foreign field. For some reason I can't explain, once you go there was never, never an honest word, and that was when I ruled the world. People can't believe what I'd become. Revolutionary's way. Wore my head on a silver plate, just a puppet on a lonely string. Oh, who would ever want to be a king?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七四，诚实。

丹版本的初恋真的让人听得很上头啊。 分分钟我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 哦吼，独立摇滚音乐人的这样一种底色，融入了复古的 disco 的轻快的曲风，再加上编曲很有特色，主唱的嗓音也非常的有磁性哈，所以这样的一个版本的初恋非常的抓耳。在8:34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在周六周日早上的7:00到10:00的带你出发 Morning， 我是戴毅。我们来关注一条演出资讯的动态消息。2009年的时候呢，大剧院在院庆的时候制作推出了首部现实主义题材的歌剧《山村女教师》。这部作品呢一经面世，首演之后也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那今年9月8号到12号，历经12年的一个沉淀和积累，再创作哈，主创的艺术家们把剧本和音乐做出了进一步的精修和打磨，用全新设计的舞台来呈现，那为观众带来全新版本《山村女教师》《夏日彩虹》。这一次张译来执棒，陈新一再次指导，希望可以把这部赞美美丽人性的歌剧和当下的年轻观众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重新来深刻和渗透出新时代的精神和面貌。所以感兴趣哈，想来看一看这样一部音乐剧的《夏日彩虹》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去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网。来吧，听首老歌，聊请 David 陶喆苏三说。更多互动，更多聊天内容，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在那命运的台前面，在想着春天开始落叶，转眼间划断了线，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哦，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一个人却一个世界。哦，你是否也像我，也动摇过几遍？爱只是个错觉。哦，嘿，上面那是谁在放古老唱片？那片段像对未来留言。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一个人却一个世界。 你好 ，Morning Morning， 在周六的早晨看到了你刚刚发过来的留言，很喜欢 David 陶，也喜欢这样首中国风的苏三说。那我们就继续来听一首好听的国风的歌吧。这首歌呢是国风歌手浮生梦和西音社来共同合作的，歌曲走的还是戏曲的那种戏歌的风格，无论是旋律还是唱腔，都充分的借鉴了传统戏曲的精髓的部分。曲调很舒缓，也很优美，但唱的却是关于负心汉的故事，听听曲吧。 隐去是红豆门之，愿有人莫问归期，谁独守小巷水笔，不知今夕何夕。烟灰是两人无计，亦有一次去别离，不愿长情无所寄，月尽寻寻觅觅千里。他挥毫泼墨落笔，他无休梦里佳期，戏中情戏中一幕路人相逢。小巷水笔，不知今夕何夕。烟灰是两人无计，亦有一次去别离，不愿长情无所寄，月尽寻寻觅觅千里。他挥毫泼墨落笔，他无休梦里佳期，戏中情戏中一幕 是带你出发。 下面 just turn the lights 急速的心跳气温的升高 I'm a must keep feeling right now 你是我的 sunshine Don't be a moonlight I just wanna tell you boy I need a rush boy boy Give me more and more and more 我知道你的想法有点坏 陈梓潼 right now 在8:4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带你出发周六9月4日的直播来自于 FM974 我是戴毅刚刚看到勾里娃跟我聊说关于明日之战哈，他说我听你来跟我聊聊看看怎么来推荐一下这部电影因为他昨天已经去看了他觉得这部电影确实感觉造势很大但是好像拍的没有那么好本身他对于穿越剧总抱着不去杠的态度哈。他说信条穿越过去改变了明日之战穿回来也改变了这都是 bug 我觉得剧情呢我们先不讨论因为很多人现在看过了这部电影之后第一个吐槽的集结点就在于不够严谨他既然打着一个科幻题材的影片里面很多剧情内容要能够连贯起来或者说不能随心所欲的想怎么演就怎么演这一点我绝对不杠我想说的是我首先回忆了一下我整个电影看到前45分钟的时候因为这部电影它不是说一个科幻怪兽题材电影吗其实我看到大概40多分钟的时候怪兽从始至终没有露面啊但是我在这前40分钟的时间被他们的这样一个剧情的一个递进的过程我觉得我整个被牵引得非常的好我没有一丁点走神儿，甚至我会因为很紧张啊，要即将会穿越到未来的这个年份当中见到那一群很可怕的怪兽的时候我内心非常的紧张和焦虑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整个影片所营造的氛围和那种悬疑感是非常到位的我当时一边看啊，一边还特意看了一下表的时间就是我想看看哦，我看了多久了我居然没有意识到40分钟已经过去了我非常非常期待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怪兽我觉得这个点影片从前面半程营造的氛围其实非常的好很多影片你会发现它前面很早的就铺出来一个怪兽但大家其实会觉得哎，这是怪兽吗这明明是个小丑吗是吧所以影片在这个部分还有包括视觉特效都不错所以如果剧情方面的一些 bug 欢迎对于科幻题材有更加高的要求和标准的影迷们啊，接着去杠但是呢另外喜欢星爵的朋友也会期待可以从这部电影当中看到不一样的星爵很深情并且不跳戏这是我目前为止感受到的好吧继续来听首温柔的歌啊，舒缓一下情绪 Tanya 蔡健雅她的新专辑也已经推出一段时间了这首歌来自于这张专辑叫做旧情歌就在 FM974 原来要深深爱过一个人才会懂什么才算真爱或是短暂的依赖就算分开多年后还是会想起他微笑忘记他模样问候停留在指尖是否他过得好但旧情人属于昨天我知道爱过了就好许久是值得纪念暂时放下一切 Baby let me write a love song just for now

上榜单曲当中成绩最好的这首歌 Take My Breath。 I saw the fire in your eyes. I saw the fire when I looked into your eyes. You tell me things you wanna try. I know temptation is the devil in disguise. You risk it all to feel alive. You're offering yourself to me like sacrifice. You said you do this all the time. Tell me you love me. 我听到有人在就是把整个 vocal 声音，就是盆栽哥的声音去掉之后呢，让整个伴奏的声音萦绕在自己身旁和耳边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自己仿佛是沉浸在蒸汽波所弥漫的一种氛围当中，那种感觉也特别的好，复古且潮流，就应该说是这种感受吧。9:05继续来听歌， Elva 赶紧登场， Gotta let to go。我觉得9点钟应该很多人起床了吧？ Yeah. 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 What's up, Elva? Well, you got something to say? And say. If you want me, there is something you should know. I'm the type of girl who will not be controlled. That's true. Do not. Attached, no caps. Nah, I think it

消失的气息，想念你的心情，我淋着雨，听雨的声音像悲伤的歌曲，当破大雨竟如此的冷静，我被雨哭泣，雨却还不肯停，寂寞的人才懂雨的心情， 机旁的风吹麦浪说，这时候听到光良的这个雨感觉很应时应景啊。奥森公园这边大雨给我拍了张图，还包括千爱是在昌平说这边也开始下雨了。今天呢确实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周六还有出行的计划和安排的话，一定要了解一下你要去往的目的地是否还开园。比方说有些朋友今天还想去颐和园、香山公园和北京植物园，看到刚刚消息是说受暴雨的影响，颐和园、香山公园和北京植物园临时闭园，所以也是请大家多多关注一下，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并且呢，昌平和海淀区已经升级发布了暴雨的预警，预计从今天夜间到六号的上午仍会有雨，而且雨量呢是以小雨为主，六号的下午的时候降雨才会慢慢的结束，所以出门的时候多多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这是来自于汪苏泷，这首歌名真的很随便，因为就叫随便。 多了一万字原子脸，有人翻开听歌人间，我翻开你的朋友圈，反复怀念那还没采集的碎片，变成思维理性观点，运气总不让我这边。我短暂失败的爱情，自卑敏感的个性，可微可怜可悲可疼可恨可爱的自己，不可理喻的热情，不合时宜的平静，看不懂这个世界，也看懂了世界，满怀深情地说随便。习惯离别，习惯失望，习惯误解，习惯原谅没句抱歉，习惯是成熟的注解。再听一遍这些年留下的音乐，让人感动，让人怀念，怀念那个炙热少年。我短暂失败的爱情，自卑敏感的个性，可微可怜可悲可憎可恨可笑的自己，不可理喻的热情，不合时宜的平静，看不懂这个世界，也看懂了世界，满怀深情地说随便。于是人群之间走路顶着地面，几乎拒绝所有来电，我总是很特别，我特别的纠结。我擦肩而过的爱情，不被理解的个性，还有孤注一掷一线天改可笑的勇气，自我表达的能力，随便记住念将题，嬉皮笑脸地说随便。 的路径，我盼到了清风又安定，你轻飘飘风不能回应，我和洋洋画下山河里，你万条条岁月人如今，我盼到了清风又安定。鸟灯那么四皓月重阴，雪飞剑如青染了白风铃，宝珠里我长空划破了晶莹，儿女豪情皆当壮志凌云，我共那么四皓月重阴，雪飞剑如青染了白风铃，宝珠里我长空划破了晶莹，儿女豪情皆当壮志凌云。凡人外点线别无所求，看那春夏被偷走，我心中意难平，奈何不用饮下这杯誓言酒，但凡如何翻云覆雨放手为云，他被天地间高永生安定过今年，酿酒亭亭长长流溪流的青翠雨露，细嗅山野反思心腹，行至天涯间天生中一剑出密布，血染大场不怕黄泉路，原理做困难古话魂灵安详惊奇过天年， 来吧手举起来， 你听遥遥空谷的回音，我和遥遥画下山河里，你万条条岁月人如今，我盼到了清风又安定，你听遥遥空谷的回音，我和遥遥画下山河里，你万条条岁月人如今，我盼到了清风又安定。 一个现场版本的演唱，这首歌叫做安，也是来自于最美中轴线节目当中的一首歌，所以穿插了带你出发当中来推荐。刚才我们说昌平海淀升级发布了暴雨预警，所以降雨的几率是提高了，这首歌降雨几率就来自于田悦翰。 白布在悬赏里面，事与愿违都没关系，话题要跳跃的聪明，距离要暧昧而轻盈，不管是谁先越了线，过了明天也该忘记，太多想你只留下也许，如果你同意，这次我们可不可以，太多相遇。 春风怎样，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爱美 我们的听友竟说雨突然就下大了，收音机的声音都要再开大两个格哈，要拧大两档之后才能够听得更清楚广播里面所放的那些歌，所以这一首在大雨滂沱的时候要出现的歌就更适合在此刻登场哈。一首老歌，尤其前面听到了四季那个片花的时候，基本上后面都会追一首老歌，来自于熊天平的大雨带我逃亡。在9:45，这里依然是带你出发。看到了一飞，他说报道来晚了，昨天下午又去参加了一堂艺术实验室的活动，这堂课程呢是来设计音乐专辑的封面啊，这个真的很有趣。他虽然说第一次参加艺术绘画方面的课程，操作不是很熟练，作业没有完整的完成，但后续肯定会把这个补上的。好吧，加油，喜欢音乐的朋友会找到各种各样的方式哈，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不那么无聊。这是黄渤近期的新歌无聊。 三杯酒喝到清早，一个人吃饭放很多辣椒，配合着电视剧情的高潮，这感觉太蹊跷，闭上眼几年就像几秒，受伤的太早，不见得太好，就让我渐渐爱上这自嘲。我想我只是无聊，把我头发剪掉，假装的霸道，浮夸的花招，台上你反而更糟。我只是胡闹，才把我悲欢颠倒，学不来乞讨，就只好搞笑，这心碎直男怨女都知道，这世界太困扰，为什么眼泪变成了笑料？我不缺花草，我只缺轨道，就让我慢慢习惯这煎熬。我想我只是无聊，把我头发剪掉，假装的霸道，浮夸的花招，还想你反而更糟。我只是胡闹，还把我悲欢颠倒，学不来乞讨，就只好搞笑，这心碎直男怨女都知道。我想我 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是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此刻的盲目任性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晚来报道的听友，谢谢你们打开收音机就选择了 FM 974。像盛伟就说很想听听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喜欢听的歌，所以刚刚这首来自李克勤的《雨中街头剧》就带给您哈，希望你周六快乐。还有沟里娃给我发了张照片，他说我们家这边门头沟哈雨已经很小了，看起来有一种云雾弥漫的感觉，云里雾里的这个景儿，我还真的挺想感受一下，特别适合周末的时间，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就望望窗台，慢慢的放空。我想这样的心情偶尔来一下也挺好的哈。好吧，已经是接近今天3个小时带你出发节目的尾声了，该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祝愿今天没有什么事情不需要必须出门的朋友关雨愉快，周末在家里面看看剧追追综艺放松放松。最后这首歌我们交给小旗任贤齐，心情车站，祝愿你们有个好心情。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拜拜。 离别离开的一切